據 喺港台 AI 作唔到呢啲大話出嚟。 頭先我一定係 AI 一，係 啊。 唔係，而 家坐喺我哋隔離嗰度 AI 嚟， 係啊，唔係真嘅， 咁靚仔， 咁咁呢個我又唔否認嘅，但係幻想住子成嚟錄嘅，啱啱嗰句， 哦， 有冇情人？ 哇！ 即刻 dead 咗啊！好俾子成聽到添啊！唉，好啦，開始今日嘅首下流程啦，大家好啊，酷熱天氣警告啊，30度啊！热辣辣啦， 系啊， 阿老好衫都换埋啊， 系啊，冇错，系啊，行过一转嘅街咧，已经系烂晒毛巾。头 先我哋都即系事先张扬啦，我就落咗葵涌，咁啊录啲嘢啦，梗系要，咁啊睇下意图或企图咧，就撞唔撞到啲手粉，结果撞唔到嘅， 系系， 冇人认得，冇人认得， 冇人识你哋啊！ 想撞到嗰啲咧就撞唔到，但系亦都系撞到一啲咧好意想不到， 系 好短时间里边咧已经好似打成一片嘅一啲街坊。 系啊，密切留意啊！咁啊，迟啲咧我哋喺呢个勾勾亭啊。大家就區區停啊，大家密切留意咧，我哋就有呢個精彩嘅訪問錄音，同埋當中啊爆咗一個啊鮮為人知嘅愛情故事。 哎、 原來除咗一哥啊有無限量嘅愛情故事販賣之外咧，原來老都有噶。 哎呀， 啊、老乜咧？啊 真係有時拍檔係我嚟出賣， 係係係，我冇講話係你， 可能係張面德國人咧。 因為我三番四次啊，究竟你哋呢個環節咧個重點係喺邊度咧？究竟 係 人分享故事啊，定係從嗰個區裏邊嘅一啲人物故事出發噶嘛？问极两个都唔答我， 系啊，跟住系咁盘你咯。 咁作为一个专业嘅电台， 就要攞自己啲 嘢啊。 系 咁，梗系为听众即系提供一啲，即系听完之后都好似有啲有啲情绪波动嘅故事咁样啦。咁我咪准备咗咯。 咁我哋呢个节目都系卖自己嘅故事噶啦，一哥系咪 真性 情有咩好嘢啊？一哥， 话说小弟啊，上个星期五啊，发生咗一件事。 咩事咧？ 咁系咩事咧？咁啊，上个星期 呢排我哋呢。隊員都好多事發生， 係， 咁有一個星期五講啊， 係啦，咁上個星期三四五咧就話彪彪人咧就開始翻學嘅，咁頭兩日小弟都有跟佢入呢個嘅幼稚園入邊一齊翻學啦，咁即係詳情想知道更多咧，可以聽嚟緊嘅星期五嘅 老豆老豆老老豆啊， 咁但係上星期五咧就第一日咧就係佢正式叫自己入學校，係啦，咁會逗留喺學校一個鐘咁樣嘅，咁見個仔咁勤力翻學咧，小弟。都不甘后人啊，觉得啊咁啊阿仔喺上面翻学10:30、11:30先接佢，咁我都要充实啲，唔可以翻屋企瞓觉。我拎咗部电脑去楼下 coffee shop 嗰度写剧本， 扮文青 系啦，即系嗰啲咧朝头早咁啊坐低，然后嗌杯咖啡，仲要嗌最平嗰个啦。 我真系咁噶喎， 系啦，咁然后就打开部电脑，然后 仲要咧，我有只杯摆喺嗰度啊嘛，咁减几蚊噶，你计翻条数着数翻噶，你减4蚊只杯，你一杯买几廿蚊，饮一个月就翻嚟啦。 哦，咁你就应该去快餐店饮咖啡，就唔系 我迟早会去噶啦，顺便瞌眼瞓，再大啲咧， 再大啲就 去图书馆，去姨妈家私嗰度瞌眼瞓噶啦。 好啦，咁小弟就觉得啊，要即系叫开始充实啲一天啊，坐喺度做嘢，咁其实都醒噶啦，因为之前试过都有一两次咧，就系倒泻嘢饮啊，令到部电脑遭殃，咁所以咧，我特登咧就系将个咖啡咧摆喺。 最远处 系啦，两张台啊，摆隔篱嗰张台添啊， 冇错冇 错，即系等自己好似即系吓好安全啦，冇事啦咁样，咁啊一坐低，咁啊第一样嘢做咩啊？ 系扮文青啊嘛， 梗系攞部电话出嚟碌两碌噶，系咪先？好啦，咁一拎部电话出嚟嘅时候咧，咁啊坐喺个吧台嗰度，电话又大，佢跣咗落嚟， 哎呀， 好啦，咁但系唔紧要。小弟话晒系筲箕湾卡斯拿斯出名，反应快。一个手掌 反应快，但系接唔到 一拍，啱啱好咧，将部电话夹实咗，夹住咗。哎呀，咁咪 冇事， 出咗一身冷汗。哎，好彩冇跌，因为其实个玻璃已经俾我跌爆咗有几条痕噶啦。咁样系啦，咁你知即系再跌，我都唔知会发生咩事。我已经特登买嗰啲防爆啊、防撞嗰啲手机壳噶。 因为你人生都高低起跌啦， 呢几年都高低起跌。好啦，咁一接，咁谂住啊，顺利即系接到嗰球啦。拎上手一睇， 哎呀，硬到， 做咩出现咗一条绿色线嘅？ 哎呀， 即系已经接到噶啦， 接到噶啦，即系我一拍，咁咪夹住咗部电话。 即系你只手嘅 手 肉压住咗你个大髀嘅外侧，就够到噶啦， 够到噶啦。咁但系因为我坐咗喺嗰张凳上面，所以个电话荧光幕咧系哼咗落个 脚凳 台凳边， 凳边，哎呀， 实木嘅凳边，咁、 哎、 就系嗰一个，我估九十度乘九十度嘅撞埋去咧，就令到佢个荧光幕唔系爆玻璃，系令到荧光幕白下边有个位就坏咗啦，坑坏咗啦， 即系有条线长期。 唔系嗱，因为坑坏咗咧，可能听众就会觉得咧，佢会有裂痕啊，即系个电话面嗰度。但我怀疑咧，系咧阿一嗰种。拍落嗰下嘅掌 功 系啦，内功 撞落个硬物嗰度， 就唔系，因为佢唔系硬物嚟噶， 系硬物， 系佢硬喺个腿脚度、 腿边啊， 但系侧边系脂肪啊嘛，你系谂住系即系有个弹性咁样， 呢啲冲击波 咁样压住咁咪冇嘢咯。点知压过下个电话，其实有部分咧嘅机身系压咗落去个凳角嗰度啊嘛， 系啦，咁啊结果出现咩事咧？咁啊就有一条，我谂大概都有一两 mm 粗嘅一条绿色光，即系一条绿色过 下 绿色线咁样，就形咗出嚟啦。咁即系其实你已经睇到个电路板或者个荧光幕板系出现问题啦。咁然后分开上下部分，下部分嘅背光咧就不断闪闪闪闪闪， 我有闪闪 系啦。咁依下做啲咩啊？梗系熄机开机，睇下可唔可以救得翻啦。 攞风筒吹吹佢， 或者灯亮。 咁啊，熄机开机咁啊，睇下得唔得？咦，熄机开机好似冇事。 系啊系啊系啊， 碌多两碌又嚟多次，咁即系都几确定，应该真系坑坏咗入边嗰啲零件啦。 如果你当时啊唔系身手敏捷， 有得佢 跌落地，会唔会冇咁伤呢部机？ 可能系、因为其实佢都几重呢一个嘅装备噶，啲角 啊，即系啲防跌 玻璃啊， 由佢跌咯。 我都有谂过，我都有半秒后悔过自己系咪唔应该反应咁快，由佢跌，可能都系爆下玻璃或者荧光幕贴，因为都成日咁样跌噶嘛。 系嗱，呢个咧即系我唔建议唔鼓吹，但系小弟咧近啲十次嘅跌手机咧。即系松手啊，开闩门啊，喺厨房行出嚟扇一扇到咧，我真系由得佢跌，因为我试过类似系一个状态就系咧快，搵只脚晾一晾佢， 哎呀揞亲只脚， 但系咧真系好 揼亲啲脚趾， 好讲命数，我想点讲咧，真系命数嚟嘅，我最后嗰次揞到个波咧喺酒店嘅二十一日隔离嘅状态，你边谂到一间酒店里边？即系嗰啲嘅地板好靓嘅，滑捋捋嘅咁样，就系、是、同太太倾倾下偈，只手一扇，砰咁我初头咧啊冇嘢啊咁样，但系跟住再倾多阵间，再调翻转头，咦慢慢开始有啲裂痕，即系似系嗰啲车咧，车嗰啲玻璃俾啲啊，啲成只弹到嗰啲啊，慢慢裂。 即系蜘蛛网， 蜘蛛网系啦，艺术品咁啊，即 系。好啊，咁跟住一哥点咧？ 系啦，咁啊，即系不断就上网睇下有冇啲补救方法啊，然后又系咁试啦。咁最终就系确定咗咧，真系会有一条嘅绿色嘅光线， 系 一条线就会长期喺度啦。咁啊，如果一个闪动晃动咧，我发现啊。喺我如果將個背景熒光幕個光度校翻高少少咧，佢就冇咁明顯嘅。但當我一校暗嘅時候咧，佢就會不斷閃動啦。咁所以我就唯有係呢幾日咧，就係叫做用一個相對地強少少嘅光去使用呢個電話。咁啊，即刻打俾即係我哋識得嘅人睇下，可唔可以幫手？梗係揾翻我哋即係之前訪問過嘅電腦 維修達人， 係啦，維修達人啊，阿 Ken 哥。问下佢朝头早话，冇意思啊 ，Ken 哥又要打扰你啦，我就直情将我嘅状况， 拍咗条片俾佢睇， 我文字描述即系嗰个掌心内功啊，打落台边啊，写足晒俾佢嘅， 写咗两集，写咗两集，拍到嘅，拍到嘅， 知老师如何？咁跟住之后直情又话，因为呢个系入边坏，咁之后 cap 图系冇用啊，咁我然后问佢，如果咁样整大概几钱咧？佢话因为我呢款机咧。就要用一个原厂嘅荧光幕去换， 系 净系零件都差唔多2000蚊， 哇！ 咁即系你计埋人工咧，就我谂2500-2600系啦，2000 识噶咯，已经系相熟噶咯。 咁佢都好老实同我讲，我话我话咁系咪买过部机好过咧？佢话。你咁讲又冇错， 唔系啊！你应该咁啊嘛， 一 你系即时咧，虽然相熟啊，你喺电话嘅另一边你爆喊啊嘛，唉啲话我都跌得多啊， 收人工咁多， 喊几分钟可能阿师傅，唉， 搵到啲平嘅俾你， 阿张生我都知你苦噶啦， 唔系就算佢唔收人工都要2000银啊嘛，咁系成本，咁所以即系小弟就只系梗系又发挥我嘅呢个嘅购物狂嘅精神啦， 系 即刻上网睇新电话几钱， 哎呀。 系啦， 好一哥啊！ 即有，因为小弟 马上弥补咗个痛楚。 系啦，因为又唔系嘅个痛楚，其实嚟到而家都仲痛紧嘅。 系啊， 因为小弟咧系用一个韩国嗰个星嘅牌子咁样啦。咁佢咧即系呢啲大牌子咧，佢一年咧出两款机嘅、 嗯， 一款一个旗舰机就一年头出，一款嘅旗舰机咧就啱啱年中又出。 系 好啦，咁然后就开始咦，咁、 嗯、 我应该买边部嘅旗舰机好咧？ 系啦， 因为小弟虽然都系即系话使好多钱，但系都会系使喺一啲即系觉得系合理嘅地方。我通常都系等，例如可能第五代出，我买翻第四代。 系 啦，第六代出我买第五代咁样嘅，或者尽量用两三年先换咁样啦。咁如果唔系跌烂咗都唔会换。咁所以就喺度睇啲即系咩 前一代啦。 系啦，佢喺度睇嗰啲价格表，即系你而家买嘢可能去嗰啲 Apps 可以睇到个价格噶嘛，即系行货而家几钱啊，水货而家。 即系唔使走去某啲商场，以前就系、是、阿师傅有个佢系会咁样嘅问价嘅时候咧，师傅你等一阵，佢就拧住面噶噃。喂，最新价个广告都系咁样噶嘛？ 系 嗰班即系神秘组织嚟噶嘛？全部嗰啲， 你好似睇人开价咁样。 但系而家唔系噶嘛？而家系公开晒， 公开晒嘅。咁但系即系动辄都 几千蚊啊，浸唔啦？ 点止啊？ 挨一皮啊！ 哎呀， 细佬，讲两次啊， 七千几百千蚊噶都，即系旧机啊，即系唔系最新今年出嘅嗰部，都要七千几百千蚊。 上一代，上一代 系啦。咁然后就喺度谂，定系 换就二千几， 系啦， 买嗰部新就七千几， 系 咁系唔系？定系放弃旗舰机转其他牌子， 系 又 OK 咧？咁又喺度碌一碌啦。咁然后呢个时候，即系当然要将呢啲不幸嘅事情同大家分享啦。我翻到公司就又有同事碎我，咦要换电话，啱啦，小弟最近咧换咗一部新嘅电话， 接中接啊，叫做接中接， 接中接啊。 反作 系啊，佢直情 sell 到我咩地步？你作为一个编剧。日常生活对得最多是什么就是剧本。 是。 你想想当你打开个接机看剧本的时候哇是不是等于用了一部平板电脑啊但你用一个价钱就可以拥有一部电话和一部 有平板电脑又亦都是啱晒编剧的身份。根本这部机的设计是为了一而做 的。是啦。咁跟住我直情跟他讲我说但是我都有部平板电脑。他说不是的效率很重要的。即系我当然有平板电脑，但你要过啲 file 嘛？但系唔系我而家一通讯软件一收到，即刻可以睇。 梗系唔同啦！嗱，你明明咧只系代一部手机，但系因为你嘅编剧嘅身份，跟住将个手机一揭开就睇到个剧本，系两样嘢嚟噶嘛？你拎住个手机同埋拎住个平板系两件物件。 你睇你嗱剧本放大。是不是很仔细啊？ 梗系啦， 哎呀， 梗系啦。 咁跟住之后我就睇一睇， 阿条只手可以上 起歌， 你搵够藉口啦。 我就睇一睇个价钱，咦又要贵多几千蚊、 啊？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今个礼拜就不断喺度睇紧嗰啲电话价钱啦， 五千几、万几、二千几、五千几、万几。而家就系阿一嘅心情。 我未买嘅， 未买， 哦、 买唔落手啊，系。 但系都啱你喎，張生。 用得㗎嘛部機？ 係啦，究竟發生咩事咧？後屘 我仲有下文嘅， 仲有下文㗎。 我的背影不屑一切約束，只盼為你忍世到孤獨。世間怪我孤高，為紀念你做俗世的伴途。此歌此日相说瞻仰你的粉念但厌满雪花难拥抱平静碧海泛起往事似浪涛破船被一段回忆狠狠俘虏世道里荣辱轻衰未曾知道路过江湖无记号唯独只因你徘徊在我的路途用唯一翻返记忆像落英飞舞花一开始记起你花一死只为怀念你但到已没方法忘掉你追忆不靠纪念碑深爱物轻易舍弃唯一你会刺激悲喜声色更犬马不岛中思念如月生死在桃花岛里同埋葬一起 东风吹花依旧，故居唯留下故人，不忍送走你。只有把我每分牵挂酿制一辈子的酒，你清愁抹不走，但放任我亦是我的自由。放不放手，一念洒脱，却只不过静听你笑声还亲口。无论汹涌浪花淹没岁月流，盼人面仿若桃花始终感受。花一开始记起你，花一死只为怀念你，难道已没方法忘掉你？追忆不靠几年避，相爱勿轻易舍弃，唯一你会刺激悲喜，声色更犬马不理，荒岛中思念如月生死，在桃花岛里同埋葬一起。东风吹花依旧，故居遗留下故人，不忍送走你。花一开始记起你，花一死只为怀念你，难道已没方法忘掉你？醉生梦死，孤独的浅尝凄美，无需要有我的知己，只需褒贬我不理，荒岛中不用无事生非，别人的嘴脸从来看不起。听笑声爱花落，至少灵魂没距离，即使隔千里。 MC 的新歌今天叫做东邪啊。 下一世打扫桃花岛，守候你。 好啦，今天上文讲到一哥啊，由于用了他的东邪的掌风啊，接住了部手机揞到个 mon。 是啦，有些东西就东邪，亦都真的很邪的。咁话说我们是星期日去食饭嘅，系啦，咁小弟 即系老可嘅聚会， 系啦系啦，咁小弟就难得同屋企请咗假，即系食完饭之后就自己再去饮多一两杯啦，咁样， 系 啊，咁啊脚步浮浮之际，又咁啱遇到一个 湿多下嘛， 湿滑嘅路面， 咦？点解张文烈突然间入咗嚟嘅？ 系啊， 冇啊，听佢讲嗰个 case， 我有 message 佢，遇到一个湿滑嘅楼梯啦， 系 小弟跣咗落嚟。直堕咗大概七至八级， 吓， 即系挂住揿电话，直堕七至八级啦， 即系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好似 Mario 咁样啦，系啦，咁跟住我系全程递高部电话， 系 惊佢再受损，但系我思疑，我咁样蹬两蹬咧，个电话竟然好似 蹬得翻， 嗰条绿色线冇咗。原啱啱咪话大概有一两 mm 粗嘅绿色线嘅， 又翻啲。 佢而家只系一条好似头发咁幼嘅黑色线喺度， 系 偶然会闪下屏幕，但系嗰个坏嘅程度比起以前好咗好多。 我建议你一间再上多三楼， 就蹬多几级。又或者啲高手听众们可唔可以留下言吓？会唔会系真系有啲咁样蹬啊蹬啊 蹬 得翻好啲个晶体噶啦？系 啊，或者蹬蹬蹬蹬啊， 系啦。我哋一阵或者你可以问下陈山聪，系啦。咁一阵间翻嚟咧，就继续有陈山聪。我今个星期嘅嘉宾，琴日讲咗佢细个嘅嘢啦，今日继续讲，同埋佢参加一个比赛入咗行嘅一间厅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本港再录得一宗基孔肯亚热输入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31岁本地男子，居住在葵涌打砖平街，月初到过佛山市，他目前留医情况稳定。连同这宗个案，本港今年累计录得六宗基孔肯亚热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以及一宗可能个案。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话：，食环署在19个地区成立跨部门地区专责小组，推动灭蚊工作。另外，卫生防护中心话，市面上出现基孔肯亚热病毒快测的产品，是属于抗体测试，不建议市民使用，因为在感染初期身体未必有足够抗体，或会验出假阴性，导致延误医治。香港资优教育学院表示，将会暂时冻结一诺中学一名学生的参赛和培训资格，并且启动内部调查和检视申请机制，了解事件是否出现违规情况。教育局上个月25号发出新闻稿公布，一诺中学一名学生代表香港在今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获得金牌，但是有关学生怀疑持双重学籍，同时在深圳学校就读。教育局昨日表示，一诺中学的管理和财政状况并不令人满意，上个月28号已经通知校方将会拒绝注册申请。自幼教育学院回应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日落中学被教育局拒绝注册申请，临时注册有效期将不获延展，有关学生的注册学生资格亦都将会随着办学单位停办而失效，因此将会冻结学生的参赛和培训资格。平等机会委员会研究发现，九成受访人力资源管理人员透露，所属机构没有家庭友善雇佣措施的指引或者规则。部分受访人员反映，有家庭责任的雇员可能受到歧视对待。研究在去年7月至8月期间，访问1000名在职人士家人，400名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其后再进行6场焦点小组访谈。平机会建议政府应该牵头设立更多类型的加时假等，例如考虑设立照顾者假或者时病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有狂风大骤雨，海有涌浪。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有限通往无限， 现在开拓未来， 未来无限。 领大服务研习处及创业行动总监高永贤教授： 原来咧，世界上其实有啲大学咧都已经系做紧一个叫人道主义科技嘅嘢。我突然间就好似着咗盏灯咁样，就觉得这个应该系我想行嘅路啦。 逢星期六上昼9:20， 香港电台第一台。 让我们看远一点，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高龄商用车司机体格的检验要求有没有需要更新？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 我哋今次檢視同埋一個改革咧，係一大步嚟嘅。檢驗嘅門檻去降低，去到65歲，同埋我哋將個頻密率提升至一年一檢。我哋法例嘅草擬嘅工作咧，進入一個最後嘅階段，都好希望最遲唔會遲過明年嘅第一季。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問責。 超过30年，哇，真是经历无数，模仿过刘德华，入过金宵大厦，做过隐形战队，又讲过18年后的终极告白，还做埋视帝添。手下留情，手到请嚟，陈山聪。 咁啊，嗰陣時咪兩邊走咯，同埋我大家都知道我係好中意舞獅咁。係。咁嗰陣時我爹哋就係我師父嗰間叫做體育會啦，澳門有一間館喺度嘅。咁澳門間館就是我爹哋負責。咁所以我細個由細到大就好中意舞獅。咁澳門舞獅文化咧係好濃厚，因為大家真心放咗工，去賭錢嘅話，基本上冇娛樂。以前冇乜咩卡拉 OK， 好少，即係好寧靜嘅澳門，即係冇而家咁五光十色嘅。咁做咩？夜晚咪就係去舞獅，即係叫做操嘢咯，即係練習咯。咁我就由細到大就係咁樣浸淫住到。 喂，咁點解你會愛上咗舞獅呢？ 因為我爹哋嘅關係咯，因為我爹哋係個體育會嘅即係負責人啦，叫做澳門分館。咁佢細細個，我哋成日好多啲荷彈啊、天后彈啊，香港有天后彈啊、佛彈啊，咁成日帶我出去咯。帶我出去就係細個3歲嘅時候帶咗我出去，跟住我睇完之後翻咗屋企，自己攞個筲箕舞。咁我爹哋話：咦，好似幾有天分喎！跟住帶咗我去拜師見我師傅。咁一玩就玩到而家。 咁要练咩嘅呢？舞狮 舞狮扎马囉，功夫囉，你练舞狮囉，即係你要学㗎嘛，好多規矩呀，好多嘢。 係咁，即係话細細个其实嗱，譬如香港嘅小朋友就可能係落去踢下波，打下篮球，打下康乐棋，而你个主战场呢就係舞狮啦。艰唔艰苦㗎学舞狮？ 其实学每一样嘢都係睇下你中唔中意。即係而家学舞狮一定係艰苦，因为而家多好多唔同嘅嘢啦，即係你見到有跳裝、有傳統、有好多嘅門派。咁我哋就係紅拳嘅，就是、玩真係好傳統嘅，即係黃飛鴻。簡單啲嚟講，即係你當係黃飛鴻啦。咁所以變咗我哋係玩，我由細到大都係冇傳統師為主。 哦，咁係咪有一套嘢嘅？即係因為咧，嗱，我真係對舞獅係零認識嘅，我只不過識得睇下。咁我就係知道林尾佢就會食球生菜咁樣啦。 咁咪當然好多規矩啦，即係點樣攞起個獅頭未點蒸嘅時候，我哋係唔可以凹落去即係獅頭度。係啊，要點咗蒸先可以舞嘅。咁跟住拜神啦、啊，行嘅套路啊、步伐啊、喜怒哀樂啊，好多呢啲嘢。即係你睇舞獅就等於睇一隻貓點樣去食嘢一樣。 哦， 係啊，即係佢嘅動態其實係學貓嘅。 哦，係啊， 係啊，你點會學獅子啫？獅子係跑噶嘛。貓的動靜是其實有啲似獅子，就係喜怒哀樂。 哦，有冇分前面嗰個同後面嗰個係咪？即係我 獅頭獅頭獅尾有嘅，咁但係因為獅尾咧，其實辛苦過獅頭，因為你要長期咁樣啊， 即係彎住條腰。 係啊，你唔好突個頭出嚟啊！師傅一兜嘢拍你啊，真係。 係， 因為你舞獅係成個形態噶嘛，有好多規矩嘅，其實好多規矩。 咁有冇話即係譬如一開始係企邊個位先啊？有冇呢啲？ 冇啊，一開始你咩都冇得做嘅。其實。但只不過我因為我師傅好錫我，一開始我就有得舞獅頭咁解。即其實好多都係一開始係企喺側邊嘅，叉都冇得打㗎。係鑼鼓叉都冇得埋啊，企喺度㗎咋。即係你企喺度望住㗎咋，唔係有分等級㗎。你去到即係喺武館都，唔係你一入去你係我，你話想舞獅就舞獅舞嘅。 咁嗰個咩咧？真係把線笠 大頭髮啦， 大頭髮嗰個咧， 嗰個都要學㗎。嗰個仲多規矩，即係其實你等於舞獅又好，冇大頭髮又好。有一次我舞獅， 我哋有个朋友个爹哋八十大寿，我去表演我哋自己嘅，跟住罗家良喺现场，捞家同我讲样嘢，哇哇山聪好正喎、啊，你玩得，我点解？佢话你冇师就等于我哋做戏一样，喜怒哀乐个表情，因为我笠住个狮头，我睇唔到噶嘛，我要演嗰个表情出嚟啊嘛， 系 啊，系啊，佢就等于你演戏一样啦。咁、我都睇唔到我自己点样演噶，但你就要喺里边点样将嗰个神情发挥出嚟咯。 哦，即系我哋睇舞狮识睇就应该睇到个情绪同感情喺入边啦。 哦，即系你会睇到狮形唔系恶下恶下就算噶嘛，即系有好多好多嘢咁啊，又惊噶嘛，又开心噶嘛，又嬲噶嘛，即系喜怒哀乐咯。所以 你仲要配合嗰个鼓手噶。 系啊，那个鼓手其实睇住只狮子嚟行嘅。 哦，咁入边系咪有好多机关噶？因为佢会眨眼啊。 个眨眼其实佢一个机关啫，就系、是、三条绳楞住，有个点讲啊？ 拉环咁样。 系啦、 啊，一扯 就眼同耳一齐眨噶啦。 哦， 咁以前就系、是、即系通常喺内地做狮头，都系当然啦，而家都好多啦。但我哋香港有我哋香港好多嘅扎作师傅嘅啫。 系、 啊。香港尤其是喺70年代80年代是最鼎盛的香港师傅。即是现在是很多外国你估不到的，美国澳洲刚刚先有几班师兄弟在美国过来，全部来香港就买，即是订狮头。订我们香港 Make in Hong Kong 的狮头。因为香港现在有好几个扎作师傅都很出名啦，即是有一个殿堂级的又有啦，跟住有一些新的即是叫做比较年轻一点的又有啦。因为我自己本身现在有个醒狮会的。 是你自己 啊。我自己好像、我同阿郭正雄的一个叫做国际师兄弟同学会，是阿红爷。咁、所以变咗我哋搞咗11年㗎啦。琴晚啱啱我哋就联欢会食庆功宴咁样。咁我哋每年都会有活动嘅，就贺观音诞咁样。 哦， 其中我哋一个 partner 就係而家香港一个都几出名嘅扎作师傅，后生嘅三十几岁， 余 英豪係。咁佢嘅狮头係好靓嘅做得。 我哋認識舞師就淨係舞啦。嗱，頭先聽阿聰哥亦都講咗少少個底韻咧，個底都係同雜舞有啲關係嘅。咁啊，其實你哋除咗 係一定， 即係我哋諗住嘅認識嘅功夫武術就打啊、棍啊、刀啊、槍啊。咁舞師點樣應用到武術呢樣嘢喺度咧？ 因為你武術係你要扎馬嘛，腰馬。你冇腰馬，你點舞師？因为舞狮不是企到，舞狮要有马噶嘛，有马步噶嘛，所谓即系麒麟步啊咁样。咁所以你咪要学 一拜师嘅时候，你学咪学扎马先？ 系咪一晚要几个钟咁样踎喺度？ 唔系，你真系插一支香喺度。以前系真系咁噶，我真系师傅要我插一支香喺度，我爹屌啲我扎到喊噶，因为你真系会脚软嘅。 嗯， 唔系讲笑，你要一支香时间，你谂下扎喺度唔喐得， 系 咁样扎住。系啊， 点解你又咁不离不弃咧？即系由三岁学到而家。 嗱，呢个就等于冇得好讲嘅，呢个系入晒骨噶啦，就等于有啲人好中意踢波一样。 嗯。 冇得讲点解中意，中意咯，即系我就系中意咯。咁而家到我仔啦， 阿仔都冇嘅， 阿弟都冇嘅，阿仔都中意， 系你教佢嘅， 叫做系我教佢咧，其实同我一样咯，就我带佢出去，佢中意咗一样嘢，咁啊自己慢慢自己翻到屋企攞住个狮头咁啊冇咯。 哇，几开心嘅两仔嘢，亲子活动嚟嘅， 呢个系 你屋企会唔会打鼓噶？ 会，我屋企有个鼓仔，有只狮头仔，咁啊佢一定有阵时放学就捉住我，爸爸。practice 下啦，咁啊练习 咁好啊， 系啊，咁呢一个就系我点解会搞呢个会其中一个目的，唔想将呢一个传统嘅文化失传。 嗯， 因为你知啦，而家系即系真心电子 AI 年代， 系 喂个个都攞住个 iPad 攞住玩啦，系嘛， 系 即系你咁啊玩传统舞狮系一件几辛苦嘅事，系咪先？仲要你集合一班人。咁我想将呢样嘢即係能够出一点绵力，即係我自己咁鍾意呢样嘢，咁就希望可以将佢传承落去、 嗯、 希望係保留我哋呢一个文化。 嗯、 即係当然啦，而家係其实係好 hit 嘅，全世界都即係有，我啱啱都话去完马来西亚，即係佢两年搞一次嘅世界城市比赛，世界各地嘅。咁当然啦，佢哋有一个套路嘅，佢哋玩跳装嘅，呢个係另外一样嘢。咁但係起码俾全世界知道，即係舞狮个文化唔係以前咁样，以前大家觉得係烂仔黑社会嘅嘢嚟噶嘛，打交真系以前嘅年代系咁嘅，但系而家已经系唔同，而家系所有嘅舞狮系喺学校嘅，入晒学校其中一科嚟嘅、 哦， 体育堂嘅其中一科嚟。因为我有好多嘅师兄弟，佢哋都系或者其他体育会，佢哋都系去渗晒喺学校度教啲小学生。 哦，咁、有冇受伤过咧？嗱，我哋睇就系、是、哇，又跳又打又滚地， 咁梗系会啦，点都有少少嘅，点都有少少嘅。咁但系我哋传统就比较好啲咯、嗯，即系我哋喺企喺个地度， 系 咁即系跳桩嗰啲就系危险性高啲嘅。咁、所以佢哋就列入咗一个运动咯。 嗯，你自己咧有冇伤过咧？ 我啊，小伤就一定有噶啦，大就冇咯。小伤就、小伤少不免都会有嘅。 咁啊，聪哥就三岁开始就舞狮啦。譬如香港嘅同學仔頭先講啦，咁主要嘅活動都係踢波、打機同埋打籃球。 我講真，我係由細到大入過機鋪同波樓唔多過十次， 就因為你花曬啲時間去， 係啊，因為我唔中意打機，我唔中意篤波，我好少呢啲活動啊，冇啊，零啊，基本上 零， 所以我媽好放心，我一有咩就跟我爹哋翻館啦。 系， 我就系做呢样，即系反而呢一个系比较多咯。 哦，咁喺同学仔嘅世界当中，会唔会觉得，哎呀，陈山聪佢都唔同你玩嘅，净系佢系舞狮，会唔会？ 都会有嘅。小学嘅时候都会有嘅。 系， 即系我好少落街踢波啊，即系有咯，但系好少咯。 系，咁你仲有咩做咧？嗱，即系舞狮就占据咗你大部分嘅公余时间啦。你仲有冇其他 兴趣啊？ 兴趣啊，公余活动啊，嗰啲嘢噶，细个 冇 睇电视咧。 咁电视点都会睇下嘅，但係最主要都係想睇下有冇啲舞狮嘅。係呀。 我咁 係呀。係呀。我一听到鼓声就要跑住去睇㗎喇。 係。 我一隻耳仔好靚嘅，我到而家我都係咁。听到鼓声就边度有就去睇。 哦，哇，真係入咗骨过呢样嘢。 係呀係呀。 无负今朝少年时去伴多少不平事，是与非尽在我心，无使生全情意，悲我愿放下，苦我愿去尝，悲欢我自知，生我愿去而火我愿闯过，心爱自难移，无论几多次成败，要闯一番英雄事，力百险大步去闯， 是是与非尽在我心，无事生全情意，悲我愿放下，苦我愿去尝，悲欢我自知，山我愿去，而火我愿闯过，心爱自难移。 讲多少少你嘅童年生活啦，除咗话澳门两边同埋香港两边走啦，跟住你就即系好醉心于舞狮啦。咁你读书？ 我读书梗系一般啦。你点会中意读书啊？一中意舞狮嘅人点会中意读书啊？因为舞狮成日要请假噶嘛，好多啲诞辰都系未必系礼拜六日噶嘛。 系，喂，唔好意思嗱，舞狮有冇秘笈噶？即系嗱，我哋成日觉得咩功夫就有本《易筋经》啊， 系系，或者调翻转嚟睇就悟到啲大道理啊， 有冇噶？其实 都有嘅，每个管口都有嘅，即系师傅会有佢自己一套嘅， 系， 其实好多规矩嘅， 就唔系话有本书你读 就唔系一系啦，就唔系有本书嘅，咁、哦、每个管每个门派都有自己嘅一套方法，亦都有自己一套规矩咯，系啊， 嗯，咁啊，即系吓都系唔使读书啦，所以就 系啦，都读书又冇乜规 矩啦，咁、啊、你系一个点样嘅小朋友嚟噶？你曳曳嘅， 我系百厌。但我就唔係嗰啲曳，所以你問我，因為我都唔鍾意落波地，我又唔鍾意去機鋪嘅，我又唔鍾意波樓嘅，咁你諗下我壞得有幾多，咁我咪就係跟住我班師兄弟囉。 系 啊， 呢、這个就 系 你嘅好独特嘅。 呢、這个系我嘅童年。咁你问我仲有冇一样嘢就系唱歌咯？以前 哦，你已经中意唱歌嘅。 系啊，嗰阵时已经中意唱歌。 几多岁先？你讲紧 阿妹姐年代咯，我谂系十岁。嗰啲年紀我就已經 嗰時唱咩歌嚟？ 夢伴噶嘛，嗰陣時係 你唱夢伴啊？ 係啊，嗰陣時個聲未轉聲，係依啲嚟噶嘛。咁嗰陣時係中意咯，中意唱歌。 你會喺咩情況下唱歌先？ 嗱，因為以前我哋又係同舞獅有關，因為每逢天后誕之前一晚咧，就會叫做還神，咁咪食兩餐飯嘅。天后誕正日就食一餐，之前嗰晚咧就係還神，咁就會有新師開光啊，跟住咧。你哋应该冇经历过，系会请一队乐队 吓，打队 band， 打队 band 喺个酒楼度，余斌， 嗯， 就高兴下，即系叫做还神， 系， 咁啊会请啲嗰阵时乐队啲歌手，咁嚟唱下歌，咁啊嗰阵时我僆仔嚟噶嘛，最中意上台表演噶啦，系啊，就上台，我老豆通常都叫我，诶、你上去唱两只啦，咁啊上台唱两只啦， 系， 系啊，其实都年年都系嗰班人嚟嘅。所以就识得晒噶啦，已经系。我上佢嗰阵时个叫我靓仔冲，靓仔冲，乜靓仔冲，上去唱两只啦，咁咪上去唱个歌咯。 哦， 我由嗰阵时开始已经就有呢一个咁样嘅概念，亦都有呢一个咁嘅舞台经验，可以叫做。 系系，咁但系有冇即系真系谂过第时会入咗呢一行啊？或者对歌唱事业，因为嗱，你舞狮又演艺圈冇乜关系啦。 因为到我差唔多读中学嘅时候，其实我爹哋有谂过，不如你拱你去外国。进修音乐啦，你都唔中意读书，哦、你都中意音乐。不过我妈唔俾，冇啦。咁喺度读中学，就系、是、误打误撞。咁啊，嗰阵时第一次真正正参加歌唱比赛就系刘德华模仿大赛。 系啦，我呢个都要问啦。点解你会参加刘德华模仿大赛？ 因为我好中意华仔嗰阵时 啊， 即系华仔系我偶像嚟嘅。我成日上嚟港台见华仔嘅。 你上嚟见佢啊？ 你问阿淑梅姐就知噶啦。 即系点样？ 神光第一线，因为点解咧？嗰阵时我有个 auntie 同阿淑梅姐好熟，佢又好中意华仔，咁我哋就成日可以咧嚟到港台。 吓， 即系华仔，譬如上嚟做访问咧，我哋就可以上嚟噶啦。即系嚟 fans 喺门口噶嘛，我哋喺入边。 咁好、啊， 所以华仔就认得我，成日都见到我嘅。咁同埋因为我姐夫咧系美术指导嚟嘅。 系。 永盛年代 啊， 莫少奇，咁佢同华仔好 friend， 嗰阵时华仔拍好多嘅戏，佢、 哦、 又识得华仔，佢又知道原来佢系佢个舅仔， 定系舅仔， 系啊，咁样，咁佢就知，即系慢慢就成日见到我，就譬如入 TVB， 华仔嗰阵时掌门人入 TVB， 咁、啊、我又可以放学，有、我都去入去，咁攞飞入去睇，跟住又可以数入去，又可以见到佢、哦，就咁、是、样形成咗刘德华。知道咦有一个咁样嘅靓仔，嗰阵时我系读紧中三四咁样嘅，中三啦。咁佢演唱会我又去睇，嗰阵时就开始认识佢哋嘅工作人员啦。咁就系因为咁样，跟住有一次 华仔嘅演唱会喺后台嗰阵时 ，Alex 峰咧 ，Alex 峰大家知啦 ，Alex 峰以前系帮华仔手，咁 Alex 峰就喺后台同我喂，华仔有嘢揾你啊嘛，阿李小麟，小麟系做阿华仔经理人噶嘛，李小麟佢哋会约你噶啦咁啊， 哦， 哇，我一听到，我嗰个心谂，你估我系谂咩？我以为，咦，华仔唔中揾我做助手， 哦， 正喎、啊。即系你边会谂到咁多嘢嘅啫？你谂哇，唔通佢揾我做助手？即系佢揾喂揾你啊，有嘢揾你做啊咁样。嗰阵时啱啱差唔多就嚟毕业，即系准备 form five 都好啊，咁啊做华仔助手都正啊咁样。跟住真系小麟，即系有一日就李小麟就约咗我上去，同我爹哋妈咪一齐上去见佢。咁啊， 即系见华哥啦， 唔系见小麟啫。 哦，小麟哥吓， 因为嗰阵时华仔其实好忙，那个年代最忙啊，九十年代四大天王嘅时候， 嗯， 系忙到 即系嗰啲抽筋嘅，独自去偷欢啦， 系啊，咁就上去见佢，咁原来个啊，因为嗰阵时啱啱林志颖之后，就好兴揾新人噶嘛，尤其是揾啲阳光男孩啊嘛，咁啊华仔话喂，华仔想签你。因为嗰阵时 New Melody 啱啱开新公司，就华仔开嘅一间新嘅唱片公司，想签新人，咁就嗰阵时就系咁样。 真系传奇嚟噶， 传奇， 即系扮刘德华或者好中意刘德华，跟住仲可以喺呢个刘德华扮刘德华嘅模仿大赛赢埋，再签埋喺华仔旗下， 想点啊？ 一哥，你有边个想扮？ 我细个都系诶刘慧恒系我偶像嚟噶， 好啊， 我以为林雪， 一阵继续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咗 supposedly 呢个字嘅发音，嗰、那个 supposed 咧个 s e d 咧，我系要读埋个 z 出嚟嘅。咁呢个就同我哋一般认识嘅 s 加 e d 就咁 supposed 咧系好唔同嘅。咁呢个 ly 之前咧，你会见到有呢一个情况。仲有咩字系咁样咧？小叔唔系好肯定呢个系咪一个好可靠嘅 rule， 但系咧有啲好常见嘅字咧，都会有呢个前面嗰个 ed 再加 ly 之后嗰个 ed 咧，系要读多一个 syllable 出嚟嘅。即使佢本身冇 ly 嘅时候系唔需要读。最常见嘅例子系咩咧 ？allegedly，allegedly， 即系据称啦，据称乜乜乜。大家有时听人做节目嘅时候咧，听到一啲 accusation， 听到有啲人嘅指控， 咁但係你就唔係好肯定係咪真係事實，或者你想戴頭盔講明呢個唔係你嘅意見嚟嘅，或者唔係你認知嘅嘢嚟嘅，只係有啲人咁講啫。咁你就可以話 allegedly he killed somebody allegedly。咁你加住呢個 allegedly 咧，就可以有呢個功效啦。So allegedly 個 j 咧 ，a l l e g e d 個 g e d 咧，個 j 咧係要讀埋出嚟嘅。仲有啲咩字咧 ？Markedly m a r k e d l y markedly 一個好顯著嘅，但係做咗一個 adverb 嘅時候 markedly。仲有好常見嘅 deservedly。deserve 咧，如果加 ed 咧，正常系 deserved 就唔使 deserve it 嘅 ，OK。但系我再加 ly 咧，我就会读成 deservedly。譬如俾个例子大家 ，he deservedly won the competition， 即系咧佢非常之应该地系赢咗呢个比赛，因为佢本身已经好劲 ，OK， 非常之值得地系赢咗呢个比赛。he deservedly won the competition。Deservedly 个 vid 读埋出嚟啦 ，supposed 个 zit 要读埋出嚟啦 ，markedly 读埋出嚟啦，同埋 allegedly 都要读埋出嚟，所以留意呢啲 ly 前面嘅 ed 有时候唔知系咪所有情况啦，咁大家咧查多啲字典，听多啲人讲，留意多啲。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咁就嗰阵时就咁样，就签咗俾华仔。 咁呢个系比赛前定比赛后？ 比赛后， 就佢已经睇过你表演。 佢睇，因为我参加刘德华模仿大赛嘅时候咧，我系 form four， 系。 咁嗰阵时我已经好中意扮麻仔噶。咁我啲同学仔，喂，刘德华模仿大赛，我嗰阵时仲话，唉，唔去啦，算啦。跟住咧，唔好啦，就嚟截止啦。就夾手夾腳，我哋四個同學，我最記得搭的士上嚟廣播道，差唔多完噶啦。跟住咧就一個琴師嘅啫，叮叮叮，你唱啦，唱幾句，叮。 你唱邊首啊？ 我唔記得咗係咪長夜多浪漫。嗱，我比賽係長夜多浪漫，但我 面試 我唔記得咗係咪長夜多浪漫，所以唱咗幾句嘅啫。叮叮，得你翻去等電話啦。哇，大佬幾百人，嗰陣時係好興噶嘛。 喂，嗰陣時真係勁， 好勁啊，大佬四日天王。喂你邊會諗到係揀你啫？哎呀，真係抽電話喎！你入咗咯，喂大佬，三個人啫入。當時咧一個就你大家睇翻片咧，嗰、那個人個樣子好似劉德華。另外一個咧，其實是玩搞笑嘅啫。係 TVB 係最中意咁樣， 係 揾一個阿叔 啊， 一啲又唔似咩都唔係嘅。總之就純粹係玩一下，跟住就係我。 你最似係咩咧？你覺得最有把握似華哥嘅咩咧？ 唱歌的腔调和嗰个味道咯，跟住我一去到 TVB rehearsal， 华仔第一愕咗然，屌你喺度噶， 系咯，佢认得你噶嘛， 认得我，佢嗰阵已经知道我系边个噶啦，哇，你做咩喺度？哦，参加比赛咯咁样， 系 就系咁咯， 哦， 系啊，喺台上面同佢一齐唱歌嗰阵时，第一次， 哦， 第一次， 系，点解你特别喜欢模仿刘德华？ 唔系嗰时中意刘德华嘛，有型啊嘛。你嗰陣時嗰個年代 係 天若有情啊嘛， 哦， 係咪先？嗰陣時華仔係好即係好潮噶嘛，哇，壓尾頭啊，電曬髮啦，著條501啊 ，K Swiss 波鞋，哇，嗰陣時哇好有型啊佢。 你咪齊曬呢啲嘢㗎？ 係啊，梗係跟到足啊，大佬嗰陣時嗰個年代係一定跟到足㗎。係，佢著咩基本上哇啊，哎呀媽媽，我要買嘢呢個係一個指標嚟，即係當時。佢嗰陣時啱啱出唱片就係可不可以，我就係因為可不可以，哇，好中意佢，因為佢去 飛咁 樣，係啊，佢嗰陣時去美加登台就拍咗好多 MV 咁，哇，就係嗰陣時就嗰陣時係卡拉 OK 年代， 哦， 咁啲同學仔一定去卡拉 OK 就唱歌噶啦，你唔係張學友，真係四大天王，你是但揀一個嘅， 喂，你會唔會唔中意其他嗰啲噶？ 咁又冇特別唔中意 喎， 都會唱嘅，即係阿黎明嘅歌又會唱，學友嘅歌又會唱。 郭富城嘅歌又歌会唱，不过特别喜欢刘德华。 系嗱，因为你个身份就再特别啲啦。因为咧，譬如我举个例啊，譬如我好中意 Beyond， 咁但系我唔会识到 Beyond 噶嘛。咁但系你咧就识到华哥，喺嗰个时候已经识到。好啦，能够同偶像见面，当时你对于刘德华呢位天王，即系你见到佢，你会倾偈噶嘛？佢认得你噶嘛？冲仔咁样，你对于呢位天王嘅观感系点嘅咧？ 有型咯。其实佢系好好人嘅， 嗯， 真系好和蔼可亲， 嗯， 真系嘅，即系到我签咗约之后，即系好多时同佢见面啊咁样，佢都好教嘅。 佢会教你咩啊，华哥？ 嗱，呢样嘢即系到今日我都记住，佢讲咗句说话，同我讲咗句说话，佢话你总之做任何嘢都好，少说话，多做事，即系呢句嘢系记到而家嘅。所以我喺片场而家开工都好咧，其实我好少即系去challenge 啊，或者去讲好多嘢啊，成做嘢啦，你做就得噶啦。咁所以当然啦，同即系导演想研究一下，咁大家倾下啦。你唔会坐喺度租佢啊。咁但系我唔会系特登 挑剔， 因为有好多人系好中意好多呢样麻烦，嗰样又要讲，又要咁，又要咁噶嘛。 系。 咁我就记住呢句说话，所以我咁多年嚟我都系即系 keep 住喺嗰个步伐嗰度。 系。 咁啊，所以先可以做到。 哦。 呢样嘢真嘅，即系你少说话多做事，你。唉，使乜讲讲咁多做咩？做咗先啦，系咪？ 系。 孤单的一晚，翻电灿烂，你去了我却心不冷，陪着我走，总有心里空间。这么的一晚，自由懒漫，爱去了我已经不还，宁愿看星。怎会孤单？天空是清冷，但我心偏感觉温暖。人活地没有酸，没有感觉哀怨。夜多浪漫，总也有点不惯。喜欢这心空间，仍是冷。教我心作假，孤单的一晚，但仍灿烂。你去了，我却心不冷。陪着我走，总有心里空间。这么的一晚，自由懒漫，爱去了我已经不还，宁愿看星，怎会孤单？酒杯是温暖，在我心找不到遮雨。明日你若再返，未会因你改变。仍是冷，长夜多浪漫，你去了这一晚，喜欢这心空间，热爱渐冷。 即是人生交叉点啦。如果你当日冇参加到呢个刘德华模仿大赛，冇签到华哥新公司嘅话，你估你会做咗啲咩噶？ 应该入咗 TVB。 哦，点解呢？ 因为嗰阵时我。其实我参加完模仿刘德华大赛之后，第二日 TVB 就已经打嚟。 哦，系，就即系演员。 系啊，签你我想咩咩咩咩，咁跟住我妈话 no no no， 唔签住，读书先。 哦，即系本来有机会系签咗 TVB。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都好明显系向呢行发展噶咯，有啲。 咁我自己系中意噶嘛，其实我自己都中意嘅，咁但系嗰阵时要读书咁咪冇咯，咁同埋即系呢个系真系一个命运嚟嘅，我成日觉得。 嗯。 喂，一个你嘅偶像。揾咗你签你做咗一个歌手呢件事系几梦幻，即虽然嗰阵时签完之后又唔系特别话好红，又唔系成咁，跟住又经历九七 金融風暴。 嗯、 但係都即係感恩有過呢一段經歷。 嗯， 咁啊令到有今日嘅陳山聰。 係、哎。 咁嗰陣時 TVB 簽你係因為你有報佢啲訓練班定 係？唔係啊，因為就係睇完，因為嗰個劉德華模仿大賽 TVB 噶嘛，喺、 哦、 TVB 做噶嘛，何守信。关之琳做评判嘅、 嗯，哦，关之琳望啊，真系特别知道边个刘德华啦， 系啊， 因为阿之前即系嗰阵时同阿华哥最多合作， 系啊，最多合作噶，佢都话 C 嚟噶嘛， 佢呢个感觉真系好似，即系关之琳都有同我讲过， 系系好啦，咁啊开始咗人生嘅一个阶段，当时你十六岁啊， 十，我签佢嘅时候系十六岁， 十六岁好啦，一个十六 嗰阵时嘅你， 十七岁训练咗一年。 我训练一年嘅，训练啲咩咧？ 唱歌老师咯，上声乐堂咯，跟住就玩健身做 gym 咯。因为嗰时好鬼瘦啊嘛，咁啊佢话喂操翻 fit 啲咁样，嗰阵时系兴即系健康男孩咁样。 吓、嗯啊，我想知嗰阵时即系十六岁，如果有我十六岁嘅时候，刘德华同我讲话会签我，我系觉得呢个世界系我噶嘛。嗰阵时嘅心态系点咧？ 嗰阵时嘅心态都系哇正啊，发达啦，哇你有好多嘅幻想。哇！将来我会唔会喺红馆开 show 咧？你系好多呢啲一百个，因为真心你都未真系见过世面，亦都第一次踏入呢个娱乐圈，你都唔知死啊，唔知点样嘅，太多太多嘅可能性咯。 咁但系实情系咪真系咁咧？ 实情真系唔系咁样嘅，即系其实我哋嗰阵时已经好幸福噶啦、 嗯， 即系唱片公司有一个叫做助手啦，其实就系负责我哋。电台啊，大爱电台、行台啊、商台、港台两边走啊，嗰阵时最中意，跟住入 TVB 啦，咁啊 TVB 要安排上劲歌金曲啊，咁跟住又会有发型师啊、化妆师啊，有保护车啊，嗰阵时点解跟住 TVB 本嚟我同古天乐一齐去 casting 天地男儿， 嗯，哦，即系抽 得我哋两个，得我哋两个嘅啫，嗰阵时我同古天乐，其实都拣咗我哋两个，都揾咗我哋两个做，但系唱片公司当时阿小伦就唔俾我做。 哦， 即系点解咧？因为嗰阵我未出碟，佢就觉得咧做演员同做歌手系两个 level， 因为歌星就 系 歌星， 系 佢我唔想你变咗一个演员，因为你系歌手身份出嚟，你就要做咗歌手先， 系 咁所以就冇拍到嗰度， 惊俾人定咗型， 系啦，嗰阵时我好惊噶，佢哋好多呢啲咁嘅理论噶，歌星就系歌星嘛，歌星个 level 系高层次啲噶嘛，演员系唔同啲噶嘛， 系即系你做咗歌手再去做演员就 OK， 系啊，你做演员。你再翻转头做歌手，人哋就觉得佢好似你系演员嚟嘅，你都唔系歌手。 哦， 即系佢哋会有一个咁样噶，嗰、那个年代系有呢一个咁嘅。 偶然记起那日黄昏，含着凝泪眼共你分手。此时这刻，你在何方？为何埋没了柔情千缕？辗转深秋，让爱意在等候。只想你又再与我在一起，尽管分开千里，仍然怀念你。无奈冷风里。红鼻如清风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曾写的千句诗，万个爱你的字，交给你可不可以？晨曦怀念曾共你梦里一起，可曾记起往日情深，缘分流逝了仍难抛弃，辗转深秋，让爱意在等候，只想你 又再与我在一起。尽管分开千里，仍然怀念你。无奈冷风里同悲，如清风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恳请你，万你送上我心事。曾写的千句诗，万个爱你的字，交给你，可不可以？彩云远飞，远望晨曦，怀念曾共我热爱的你。如清风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恳请你，万你送上我心事。曾写的千句诗，万个爱你的字，交给你，可不可以？如清风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恳请你，万你送上我心事。曾写的千句诗，万个爱你的字，交给你，可不可以？ 即系头先咧，我一路听翻阿聪哥讲模仿刘德华咧，我突然之间喺度谂啊，系、哦。其实咧喺我哋嗰个年代咧，模仿刘德华咧都系一个 风气， 风气嚟噶啦。点解咧？我即系少少个分析嘅，我就纯粹攞四大天王为例啦。嗱，即系学友咁啊，可能最多系模仿到尝试模仿佢唱功或者唱腔啦。咁、黎明 外形系 嗱嗱即系佢冇一个character 俾你去模仿嘅学友。好啦，咁啊，郭富城咁可能就矮古幻嗰个年代啦、或者即模仿佢嗰个飞 发型 啦，嗰、那个 中间 杜拉加斯头，系啦系啦，杜拉加斯头啦吓，咁啊，跟住咧黎明咧就好难模仿嘅，因为黎明太靓仔啊， 系 好啦，咁啊华哥咧，我谂翻起咧，其实喺我成长嗰个年代，甚至乎啊，去到喺三藩市做电台嘅时候咧，有啲我同你都识嘅 friend 咧，其实系好中意模仿刘德华噶，嗱，佢有几样嘢好 牛仔褛， 牛仔褛同埋鸭尾头。你咁樣鴨尾頭可不可以就係佢有個我唔識點樣講啊？後面咧輕輕點攣少少， 係係係 wet look， 係， 然後咧就 又同阿 Leslie 阿張國榮講， 有啲唔同嘅，有啲唔同嘅， 係係， 即係佢由華啲啊，跟住一路生落去嗰啲至尊無上啊，嗰種同埋即係你知啦，華哥做咗唔少嗰啲即係阿華啲啊，天下有情啊嗰類嘅嗰啲嘅即係。唔知叫做咩啊？邊緣少年，跟住又識到個靚女，即係呢一種嘅 style 咧， 好現實生活上，好似大家自己套到一 好似係 嘅狀態落去。係 啦，亦都有另仲有另一款嘅，因為佢仲有喜劇嗰邊，譬如嗰啲最佳選友啊，或者佢 正裝追女仔二， 係啦，咁佢有陣時有啲動作係好劉德華，即係即系嗰啲，我唔识点样讲。我哋身边有 搓手 啊，系啦，或者陈奕迅都模仿过佢啊。其实佢系比较多唔同嘅形象咧。 同埋最紧要系咩咧？我觉得嗰阵时模仿阿华哥咧个状态系点咧？有啲男士们咧就不停问对方或者朋友： 我似唔似刘德华？ 唔系，我鼻够唔够勾？ 哦，系啊。 因为猎鹰佢个勾鼻咧系一个好又系好标志性噶嘛。 系啊。 第二样嘢系咩咧？條眉夠唔夠粗？ 哦， 即係有啲位咧，係佢哋啊。如果條眉粗啲，似華哥喎。 係， 或者個鼻夠唔夠勾咧，亦都係似華哥。甚至係有一班朋友咧，佢想某一啲角度男仔嚟。 唔使諗啊，你真係唔係你 不是我唔係我係我喺度幻想緊，即係其實即係模仿劉德華先生，其實係想同佢拉近。自身同佢嘅一種關 係，風氣嚟嘅， 型 啊，係型啊， 係啦。咁但係去到我嗰個年代，即係老實說，嗰、那個烈火戰車等等咧，都或者天日有情都過咗一段時間啦。我哋最想模仿劉德華先生做咩咧？ 狄仁傑咁樣 喺雪山同啲馬騮一齊浸温泉。 因为嗰绿茶。 哦， 我哋个个觉得咧，去亲雪山都会有啲马骝一齐同你浸温泉啊，然后就要浸一支绿茶出嚟， 即系或者嗰啲好轻描淡写，拉住只马喺个草原度， 系啦， 系、哦、 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嘅华， 即系天生天养嗰啲， 系啦，我哋嗰个年代嘅华哥就系一种嘅 态度， 态度系啦， 我哋嗰年代系型啊，即系譬如头先阿聪哥讲嗰啲着条501插袋牛仔褛。咁你下面就可能襯對波鞋或者 D M 皮帶又緊要 噶，係 啦，冇錯係。 中間咧就著件男仔倫敦嘅 T 恤，其實都係好多都係劉德華當年影雜誌相啊，好時代、新時代、100分啊 ，Disc Jockey 嗰啲扮相，同埋咧嗱，不得不講咧，華哥喺擺 pose 方面真係有一手嘅。即系将副 Ray-Ban 眼镜摆低少少嗰啲咧，即系佢未做傲气雄鹰嘅、 哦， 你唔好做，你变咗老花镜啦你。 魔姐，我最多都系扮 渐渐变再变啊！ 我都系扮苏永康嘅啫。但系佢嗰阵时，所以我从来都冇谂过嘅，因为我有自知之明啊嘛。但系我而家听翻阿聪哥讲，我先勾翻起个回忆。其实喺九十年代，有好多身边唔错靓仔嘅朋友咧，好多系会扮刘德华。 哦，系。 你翻去问一下我哋三环市嗰位同事啊，即系搞创作嗰位啊，佢好中意扮刘德华。 哦，系咩？系咩？ 好中意扮刘德华，同埋真系有好多男仔，好似阿聪哥咁样，系视刘德华做偶像嘅、嗯，特别多嘅。嗱，因为正即系头先我讲啊，所讲啊，你唔会够啊 ，Leon 嗱 ，Leon 系另一种嚟嘅，即系佢 哦系 啊，即系暖男，而家嘅暖男啦吓，即系傻痴痴啊，特别爱你啊。刘德华咧，佢有一种亦正亦邪又搞到笑嘅型男啊！ 嗯， 好多人中意扮佢嘅。我而家谂翻起好多啊， 系噶系噶，唔系嗱，如果模仿其他天王嗰啲咧，好多咧戴住副太阳眼镜咧，就模仿佢啲系啦，舞步。 但 一除副眼镜咧就唔得噶啦，冇咗效果。但阿华哥有好多动作咧，系可以啊，唔多唔少系学到佢少少。 系啊。但你睇翻啦，佢有好多 icon 嘅动作， 系忘情水 掟个银上去嗰啲咧，好劲！好，翻嚟再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渠务署表示，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处理严重水浸个案的成效显著，厨房已经向内地购买多三部，每部造价大约100万元，预计今个星期赴运到港。渠务署话，龙吸水每个钟头最高排水量达到800立方米，而且机动性强，可应付复杂地形。厨房会因应暴雨情况，将合共6部龙吸水同3部水陆两用嘅小雨排水机械人部署喺全港不同嘅行动基地。深水埗长沙环道相思案，一对母子死亡，女死者的女儿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被捕的52岁女子有精神病记录，怀疑因为精神压力而犯案。47岁的男事主患有唐氏综合症，需要长期住在院舍，原定寻日由社工接回院舍。警方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社署表示非常关注，会按福利需要提供协助。社区组织干事阮淑欣表示，一些高危家庭，例如成员有不同病患，未必会主动寻求协助。他期望照顾者资料库试行计划尽快扩大，涵盖更多有需要人士，例如有多重照顾身份但是并非双老家庭等，透过持续跟进，有助及早识别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将会在美国阿拉斯加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乐见俄美双方保持接触，改善彼此关系，推动乌克兰危机正式解决进程。中方期待所有当事方和利益有关方都能够适时参与到和谈进程之中，尽早达成一个公平、持久、有约束力并且被各个当事方接受的和平协议。欧盟26国领导人亦都就乌克兰危 亦都係就烏克蘭局勢發表聲明，強調外交解決方案必須維護烏克蘭同歐洲重大安全利益，只有在實現停火或者緩和敵對行動的情況之下，才有可能展開有意義的談判。普京的盟友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未有參與聲明。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4,215點，升23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6,402點，升2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5，日元148.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79，人民幣7.187，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6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3,346.56美元，賣出3,347.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有狂风大骤雨，海有涌浪。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的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的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不同的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香港神探福尔治摩斯二，生死决战第二集，十字血盟下集，原著莫里斯。 等他一入门就用棍打晕了他。 是啦，我叫你今晚陪住麦小姐，为什么你又自己一个走来他间房的？ 我帮公子捉坏人嘛。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即系唔单止咧，我哋嘅同事会一齐喺度说故事啦，我哋啲故事都延续紧噶。 哦，系啊， 话口未完啦，一哥头先啊喺度耀武扬威，廿蚊廿冇， 新嘅 chapter 系啦，廿蚊廿冇又话掟几掟部电话就 新嘅 零舍醒神吓， 系啦，喺啱啱过去嗰半小时咧。即係 有個巨變， 有個巨變，係原來啱啱過去， 好似黑幕啊！ 原來啱啱過去嗰48小時，只係四隻字，回光返照，係啦，啱啱係直情係有半個熒光幕， 昙花一現， 係黑色啊， 黑曬啊， 黑曬咁啊！ 有啲聽眾都開始推介啲唔同嘅系 列啦，咩 AI 啊，咩第幾代啊嗰啲。跟住你個新嘅 chapter， 我講咗四個字啊， 係冇錯， 何亨覺得好開心，唔係好開心，好有 feel， 係好啱， 財來財去， 咩瘟疫來咩去嗰啲咧， 冇錯， 瘟疫來冤枉去。 你練咗呢一個財來財去過完呢一關之後咧，人咧又上多咗 一格。係，每年都有啲人生嘅體悟㗎， 係啊， 即係早幾年係咩該死唔會病啊，跟住。 今年就坐落坐去咯， 系咁噶啦，人生系咁 计啦。 好好啦，我哋唔好讲呢啲啦，系啦。咁啊，即系阿老可咧就 人生都系咁啊， 人生嘅坐落坐去， 人来人去。 唔系因为咧，其实咧，我对住支麦讲嘢咧，真系好唔同。 系 同你哋面对面做节目咧，系真系好唔同。 哦，咁梗系啦。 是真系好唔同， 我而家可以兜嘢掟你啊嘛，一嘢车埋你， 嗰个声啊真 系。其实我系怯啲嘅， 系 你有冇发现咧？你翻嚟呢几集咧，即系呢几个星期咧，我对你系有啲手下留情噶， 系 即系冇喺个隔住个 mon 嗰种咁凶狠啦。即系譬如何富豪啊，或者系嗰啲自动吸水定吸尘嗰啲机械人啊，嗰啲我讲少咗 吸水而家， 吸水系啊，即系或者系即系屋企有桑拿浴室，我好讲少咗好多。 系系， 我等你翻嚟先。 有冇唔惯啊？香港即系个厕所咁细 嘅？哦，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反而系即系同家人相处嗰、那个同以前系从来啲四十几年嗰种嘅感觉完全冇试过嘅。 哦。 即系因为真系离开咗 小别胜新婚， 系啦，分隔咗一段时间咧。我直情我觉得每个家人嘅一啲对我嘅面向都唔同咗。究竟系呢四年里边佢哋都有改变啦，定系因为我睇到佢哋另一个面向啊？ 哦， 即系譬如何主席系嗲咗嘅。 哎呀， 系啊，佢就即系当然有时喺晏昼讲完啲嘢，夜晚又唔记得，再问多一次啦。咁、佢就经常问阿仔啊。你系咪几年后先翻嚟？咁、我 挂住你啊嘛，仔。 咁我又嗱嗱啦，咁我话，诶、梗系唔会咧。 咁如家中主席啊、小主席嗰啲咧， 我都唔同咗噶。 即系见到个阿叔咁会点样咧？ 冇咁以前嘅孩子气噶、开始系有啲 V 运噶。 有冇啲美金攞嚟洗下先啦、啊？ 咁、当然我不停系搵啲美金嚟封住你把口。我唔想听到啲难听嘅说话啊嘛。 其实我都需要美金嚟封住把口嘅，一个月都需要嘅。有啲你用唔晒咪摆低啲咯，或者港纸用。晒摆低啲， 哦，都有，都有， 都用晒嘅， 都有，都系啊，喺个袋出边系，我一间俾你， 哦，好好，喂，咁你嗱，即系临别在即啦，我反而想问下咧，因为我都谂唔到呢个问题嘅，即系譬如嗱，我旧年咧都翻三藩市探亲啦， 系， 咁我就会谂啦，啊，今时今日，我哋会喺香港啊，买翻啲乜嘢翻去咧？ 系。即系翻美國嘛，三藩市嘛。 因為而家嗱，我哋成日都講啦，物流業好發達啦，周圍都可以網購啊。好啦，咁仲有冇嘢要買？或者譬如舉個例啦，你點都要買翻啲手信噶。阿老可，你嘅選擇你會買咩咧？而家 嗱，不如咁講啦，我就算係當而家我未我其實都有啲熟意嘅嘢啊，打算係呢兩日要買啦，咁樣嗰啲嘅。 即係肥仔開倉嗰啲啊，買條艾龍線俾你啊， 嗰啲咩叉電啊，嗰啲啊嘛。咁我反而我想講翻，我翻嚟之前喺三藩市。啊！究竟我买啲乜嘢翻嚟咧？ 冇错，因为咧，我啱啱就喺日本见到我细佬啦。其实我细佬都会客气咁问我：喂，点啊？有冇嘢需要啊？其实我都系谂唔到噶。系啊，谂唔到噶。你买咗啲咩翻嚟啊？ 咁啊，加州系嘛？有啲咩系香港有需要嘅咧？ 或者啲人见到会有哇正、啊，有咩啊？ 哦，首先系冇哇正啊咁样。咁我谂嚟谂去咧就。唔知点解加州嗱，虽然生果大家知啦，阳光好啦，系咪？ 但带唔到嘛？ 系啦，带唔到嘛？咁又酒类又冇啦，酒类嗰啲又冇啦。咁我就啊，人参点解啲茶包啊？ 哦、花旗参、啊，飞哥， 花旗参， 飞哥啊！如果你即系收到一位喺旧金山翻嚟嘅好朋友送啲花旗参嘅茶包俾你，请问你会唔会有啲即系双眼发光咁样样咧？佢把声好多谢佢咯， 系花旗参味嘅茶包咯， 唔系因为嗱，我要讲咩咧？呢一样嘢 要解释清楚先。 其实喺三四十年前咧，系视为珍品嘅， 系 即系你哇喺花旗国攞啲花旗参嘅茶包或者花旗参糖，当年咧哇劲啊！即系夏威夷朱古力， 好耐冇食过花旗参糖咯， 有金金地噶嘛， 系啦，同埋系金色包装噶，我记得 系啦，好似利是糖咁， 然后搣出嚟系黐住个糖衣咁样， 冇黐个袋， 而个分别系咩咧？韩国你又系都买到噶嘛？ 冇错， 但系韩国啲唔系叫花旗参。 系人参，人参 糖系有啲唔同。阿妈话系唔同嘅两样嘢嚟嘅。 但系其实一班嘅即系朋友受惠嘅朋友咧，佢分都唔系咁清楚嘅。唔系，我知道，即系其实嗱，我想解释少少咧，因为其实喺加州咧， 即係有兩個牌子咧，佢做得很好㗎。 你講嗰啲花旗參 糖，係啊，響噹噹成個成個農場係好犀利㗎，好犀利㗎。咁我覺得，誒唔係喎，嗱又咁講喎。我有飲嘅喎，我恆常飲嘅喎， 冇問題。 我每朝都真係沖一沖，我個人覺得個體魄好咗， 中氣又十足， 中氣又好咗，跑步又跑耐咗，有咁好嘅嘢，點解唔益下身邊嘅朋友咧？ 係， 咁我真係買咗幾盒嘅，我買咗幾盒 茶包翻嚟， 都唔係啊，有二十個噶，飲半個月噶，大佬，我屋企仲有一盒，我 攞俾飛哥，飛哥，其實我都需要嘅，但係咧嗱，即係我都明嘅，因為我都喺嗰邊翻過嚟啊嘛，咁我都明白，其實大家對於收到花旗參茶包同埋花旗參糖嗰種嘅喜悦咧，係逐年下降嘅。 哦，係 啊，係啊，呢個我明 白。但係啲廣告又播得好勁嘅， 即係咁講啊。 如果過間被沒收咧，佢賠翻俾你。 哦，即係嗰邊。 係啊，佢又講到好似好好咁。第二樣嘢係咩咧？係 啦， 就係賣 Lucky。加州唔知點解啲人會覺得啲 嗰啲 腰 果啊嘛， 哦， 花旗參同埋開心果。 但係其實香港好多 嘅。其實七五七。都有幾啱啊！仲要嗰個牌子啊 ，Cutlin 啊， 係 直情係嗰個牌子。 冇錯，但係原來咧，我問翻啲朋友咧，因為我其實唔係買咗好多，位數唔係好多啦。咁我有啲親戚同埋有啲朋友就佢就回咗一句咁嘅説話，我話喂，其實香港都買到啦，我唔買翻嚟啦。你明明你帶過嚟坐個飛機係嗰份心意緊要過嗰啲腰果，佢話要記得嗰個人。是要是朱婷譬如阿飞哥大哥我回来之前大哥我就买了两包腰果专程送给你的。原来他们是要这一样东西。 我们两个静了。 是啊我记得队长对上一次翻三藩市呢 我完全 没买。再对上 好像完全没买。 再对上那次不是刚刚这转再对上那转。他是买了一盎一千粒定是不知五百粒的维他命软糖给我咯。 好好噶， 好多人买噶， 队、 啊、 长好锡你噶。另一个派别就系买保健品， 咪执湿皮文啊嘛，因为嗰个 Costco 真 系 好 平啊， 嗰啲维他命 C 啊，鱼肝油丸啊， 好有心思啊， 我妈次次攞好多翻嚟俾我噶， 系噶、啊， 咦？但系后生就未必系呢个嘅界别，因为咧呢、這个其实呢个手信问题其实唔止系。三藩市嘅即係 周圍都係， 周圍都係，即係例如日本，你以前就哦一定係買 白之戀人， 係啦，一定買嗰啲戀人嘅朱古力，但係而家你都其實通街都買到啦，係咪先？ 係， 咁所以 都有得買啊， 係啦，咁所以反而咧。即係又或者去泰國啦，即係以前去泰國或者馬來西亞，你一定係買芒果乾啊，或者買啲肉骨茶翻嚟啊嘛。咁但係呢幾年大家開始買到冇嘢好買咧，就係揀一啲咧，反而買翻香港有嘅同一個牌子，但係冇嗰邊嘅味道。 嗯， 咩意思咧？即係例如我又係買杯麵翻嚟，但係呢個都係嗰個好合嘅味道，但係佢有冬陰功味喎。睇過 北海道版 係啦，北海道蜂蜜牛油薯片。虽然都系嗰个卡洛斯 咩扎房限定 系啦，咁大家 都有 买 过， 反而或者汽水，即系嗰、那个可口嗰、那个 特别嘅味系几受， 即系嗰个包装个罐唔同嘅 系啦， 系特别系限定又好，或者系譬如其实美国有好多嗰啲，譬如真系嗰啲面一包包啲面咧，其实系香港先有嘅， 系 嗰啲好受欢迎嘅 哦。 系啊，买 翻哦，即系你其实可以，你呢个系其中你可以买翻去嘅嘢啦。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我之前咧，阿 O 都有去过美国噶嘛，我真系同佢讲有一款嘅饮品咧，其实我 系 好中意饮，但系香港冇得卖。 系 嗰、那个佳麦乐嗰个运动饮品咧、 啊， 有啲口味香港系冇嘅。 哦， 咁我就好想叫佢，你帮我托两支翻嚟。 冇错啦，嗱，我哋都系谋，而家咧就开始，即系而家个年代唔同啦，大家就开始倾向买一啲你真系买唔到或者限量版，而未必系一啲好贵或者好嘅当地特产。譬如有一隻牌子亚利桑那州的汽水我好喜欢饮的翻山市、 嗯。 我都叫我小佬托几罐返嚟㗎咁我咪好开心囉。 係呀係呀係 呀。即係嗰种口味仲有个 foot punch, 冇嘅。 係。 咁我咪好开心囉。 我今次有一个小心思呢就是全部系女性嘅譬如同事又好朋友又好呢。唔知点解 买条 Victoria Secret 嘅老底俾佢 啊？唔系啊，近排唔知点解喺美国有一个嘅都系超级市场，又唔系太大型，中型少少嘅。佢有一个嘅佢哋专属嘅一个购物袋咧，佢哋有唔同嘅系列，有一款咧唔 唔知點解 hit 咗啊！ 喺香港啊， 香港 hit 咗。咁、哦、啊，即係我點解會知道呢？就係因為近呢幾個月翻喺美國三藩市翻嚟香港探親嘅一啲朋友一眾咧，佢哋喺 social media 咧就係攞住呢一個嘅環保袋咧，係好開心咁樣影相、嗯哦，就話：哎呀，多謝啊！咁樣嗰啲。咁所以我買咗七個翻嚟啊。 哦，好啦，調翻轉啦，咁老開就係走啦。 係。 咁請問你會買咩翻去咧？ 是我想了一段时间。 那是布布那 样的。我想了一段时间的、嗯啊。香港有些什么买到回去呢，那我就用我自己在譬如美国生活有一些譬如一头先讲的其实有一个牌子呢冬阴功它出了冬阴功米粉的。那我相信他们会挺受欢迎的、嗯、冬阴功这个第一。第二呢我买了几樽的蝦子醬蝦子粉。 是。 哎、即系蝦子麵， 即系吞口水啊！跟嗰啲撒嗰啲粉， 撒嗰啲粉。 因为二十年前或者三十年前咧，就兴埋 XO 酱。 哦， 我细佬好次次都叫我买企鹅翻嚟。 系啦系啦， 而家嗰边好防好防有啦，系啦。 蝦子粉咧，小弟未见过。 哦， 咁而我亦都好中意噶。 系 蝦子麵有啦，冇蝦子粉。 哦， 咁系咪好似好啱？ 哦，你咪我即系而家即系长紧知识啊！因为我其实我次次都唔知买乜噶嘛。 吓 吓吓！而家我就知道哦，原来嗰边对呢啲有需求嘅。 我自己唔系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啊，好似买唔到，即系我搵咗成半年噶。 系， 因为我 即系嗰边冇， 我搵唔到啫。 系， 我唔知有冇。 系蝦子粉哦，都有啲嘢嘅， 系、嗯、有啲嘢嘅，同埋个蝦子粉。 其实我哋而家系帮紧咧，即系香港嘅零售业啊，度桥啊。因为我哋有阵时咧，都未必把到脉噶嘛。即系譬如啊，究竟外国嘅游客对于香港有啲乜嘢啊，系觉得系即系珍品啊、送礼自奉啊嘅极品咁样样噶嘛。 但系呢个系两个题目嚟噶嘛，即系究竟阿老可拎翻去美国嗰边系俾翻香港人啦、 啊，定系自用啊？ 定系俾外国人啊嘛？ 啊， 两款嚟噶。嗱、 哦、 你明我呢个问题？因为例如可能呢几年有啲朋友去外国读书，去外国做嘢，咁我哋过去探佢都会话，诶、哎，使唔使拖一箧嘢过嚟俾你？有两个咧系都系我哋呢一代啦，九十后经常会觉得一定要拖过去嘅。 嗯， 第一就系嗰、那个叮嗰个麻油味， 系啦 系啦，第二 仲要再买翻日本版添。 佢冇咩講究嘅，有時反而覺得想食翻香港版嘅，但 喺日本又食港版， 係啦， 喺香港食日版。 好啦，咁另外一個係咩咧 ？Lambo 紙巾啊！ 哦，系， 因为咧， 系、哦、啊， 冇纸巾。我听过好多朋友咧，佢话用惯咗香港嘅呢款咧，而外国嗰啲咧，相对地个质素唔够好， 薄啲， 系啦， 系啦。 所以咧，系我有几个系起码拎四五 pack 大 pack 过去咁样 嘅。系系系系，有嘅有嘅、哦，我屋企都有啲存量嘅，不过其实冇乜点用嘅。 系，我你会唔会好珍而重之咁样？哇哇，擤鼻涕反完又反咁样样啊！ 其实系嗱，咁我讲，譬如我 因为外国咧系冇呢啲纸巾噶嘛， 系啦，但系啲因为譬如我当呢一个月嘅天气先啦，咁我唔知又走向环保，就即系袋咗多手巾仔啊，或者系嗰啲做运动嗰啲抹汗嗰啲就少用咗纸巾嘅。咁但系嗰份心意咧，佢见到你好似买咗呢一只纸巾咧，你好，你知道我想点，即系好似买到一样啊，我。送完你又開心嘅嘢咯，咁樣咯，係、 哦、 啊，係啊，咁另外我安排咗一個咧，都幾係近啲幾年香港幾專屬嘅一個類似小巴牌嘅 鎖匙球， 哦、鎖匙球， 即係咩有樂啊，係咪嗰啲啊？ 係咪有樂嗰啲？佢有啲咧，其實個設計都幾好嘅，譬如祝你自然醒啊嗰啲咧，多啲自然醒嗰啲咧，咁我相信係平時都幾有用嘅。 嗯 即系系得啖笑咁样咯， 呢、嗯、啲就好似我哋去巴黎铁塔买巴黎铁 石咯， 系啊，石啦， 我中 开瓶器啊， 学生都买咗个荷里活嗰啲拍板俾我嘛，摆咗雪柜顶啊。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如果你问我啊，我细佬咧，即系因为佢有啲好似阿老何咁样啦，咁即系好多香港人咧，佢哋要有儀式感啊嘛，即係佢哋譬如佢哋好濃而重之，譬如有時我聽到啲英國嘅朋友又好啦，即係美加嘅朋友都好啦，佢哋即係何生都講過啦，譬如我整蝦子麵要有個粉啊， 係啊， 先至叫做全面， 冇錯， 要紅醋要全面，仲要個碟仔， 係啦、啊，冇錯。 咁我細佬咧就每一次咧都千叮萬足咧，就叫我去手刮啦嗰個黑色白色嗰個淡奶嘅杯， 哦， 嗰個奶茶杯，咁、哦、啊我就咁啊，佢話嗰邊一定冇得賣，其實香港都唔易揾到噶，即係你可能都要上網去 bid 啊，定係即係二手，我唔知啦。咁啊，因為佢話嗰個質地唔同嘅，因為真係香港茶記啊。嗰、那個 icon 係會飲噶嘛，即係都係會有用啲杯噶嘛。 同埋佢真係話嗱，佢咁講啊，因為我細佬對於喺屋企咧，即係每星期日佢真係會 一早穿上神褛，咁啊起身就煲茶，即係佢齊架餐嘅。 即係阿哥成功，個細佬你諗下喺美國 關咩事啊？ 即係兩個都成功， 淨係煲茶， 煲嗰班港式奶茶， 係 即係攞個佢個壺咧， 絲襪，絲襪， 佢個壺真係喺香港訂， 撞嘅，揾兩個。 系啦，然后咧就嗰啲茶叶咧，佢又系唔知喺边度订嗰啲大排档茶叶， 石兰红茶 系啦，我唔知叫咩啦吓，咁总之一饼饼嗰啲咧，佢叫我带咗几饼过去啦，咁啊零舍佢就争个杯，佢就成日都同我讲话冇一杯争咁啲，咁即系佢哋真系大件事嚟嘅，之后星期日之后 就 整港式奶茶， 系啊， 然后坐低喺度叹 叹啊， 有下果下， 我反而想问，咁药咧，因为嗱即小弟就未有一啲叫外國嘅親戚啦，通常可能係一啲內地嘅親戚落嚟。以前咧，以前啊，而家就都少咗啦。以前就係落親嚟咧，其中一個景點就係去藥房嘅，即係佢哋嗰啲咩 買奶粉啊， 奶粉咯、 啊， 你 藥膏啊， 或者啲老人家嗰啲救命藥咧，佢哋覺得啊有啲牌子嗰啲香港好啲啊， 黑花油啊， 係啦，又或者肚屙嗰啲 或者啲 喇叭啊， 係啦，即係佢藥會唔會嗰邊都需要，定係其實唔同咧？真係。 其实而家慢慢好似有啲都唔需要，真系唔使保健品要咯。但系药好似系似乎系大家开始慢慢食下咧，知道其实真系食惯咗啲药嘅，对自己个身体嘅反应系有啲唔同。即系反而譬如你去日本咁样，好多朋友都买啲日本药噶嘛。咁又真系有啲唔同。譬如我食开我自己啦，我个人嘅体质啦，其实我由细到大就喺香港。即係細細個開始，譬如啊，即係唔係香爐灰嗰啲啊，即係嗰啲真係嗰啲油啊，用啲咩方，即係食啲咩中藥，個人好啲咧。我可能食慣咗， 係 去美國食啲藥冇乜反應嘅。 哦，系咪啊？ 系啊，冇乜效用。 我妈系咁讲噶，我妈近排即系喺我去日本会合我细佬嘅时候，帮我买翻两支嗰啲维高啊，即系叮叮虫牙嗰只啊， 黑花油啊， 唔系维几高啊， 系 啊，好无敌嗰只啊，系啊。 哦， 咁我。点解要喺香港买咧？用惯咗。 哦，系啊， 近排鼻蚊咬。 系噶，系噶，系噶，系噶。 查咗就唔痕。 系啊， 即系咧，可能我哋惯咗嗰种体质啊，定系唔知用惯咗，同埋咧，可能都系信心嘅问题。 啊，唔系嘅，系有啲咧，因为咧，其实同一个牌子包装都一样，因为由于当地嘅地方嗰个标准咧，同埋个成分系有啲唔同 嘅。哦，即系等于啲月饼，你过到去都冇猪油噶嘛。 所以系啦，所以冇错啦，所以阿刘太啱噶。 我俾我执咗俾佢啦。 咦，系你可以买月饼过去，其实差唔多。 有，一买啦。 系啊， 双黄百年蓉 嗱， 冇啦。 嗱，我哋今日出咗好多桥俾阿何生，即系可以买啊。最后就系 大家都可以系啊。 最后去鸭记啊，或者深水埗嗰啲，真系执得抽嗰啲 iron 线啊，差点真系有用噶。我俾知帮到手噶，嗰边真系好贵。 哦，系 系啊，嗰啲架撑咧。你去嗰啲一抽十条八条 PD 咩高速咩插电嗰啲咧，做到嘢噶，你谂佢啊？ 估唔到，我哋深水埗 有用啊！ 开仓原来系真系有用。 呢首歌一定要送俾罗河啦， 系或者一啲啊。 当中几多辛酸，几多兜转，有你伴我闯不过关。即时刻人生中上演，哇哦哦哦，穷途末路可登天，你作后盾支撑信念，才不惧考验，受万事磨练，一起冲。能同苦能同甘 Brothers of people we can last all life Same soul same post no one is leaving behind Hey 我知道你們在這裡我知道我們在這裡我知道我們可以一起落雨路當中幾多辛酸幾多兜轉有你伴我闖不覺倦才不懼考驗受萬事磨練一起衝神魂信任，回头这一生，有你作我支撑，苦与甘，哦， 畅饮，能同苦能同甘。不管打击声音，不管身份，几多斗争一起抗衡，凭兄弟精神，绝处有逢生。这几份信任，回头这一生，苦与甘，共你悲，共你喜，共你哭，共你畅饮，能同苦，能同甘。 呢首可以话系何亨之歌啊，即系除咗天涯孤客之外啊。 但系今次听咧，我有啲。胆怯喎， 点解啊？ 同当日听落去嗰种力量咧，啊唔知系咪老咗咧？ 安稳咗啫， 好嘅。 但系赤子门我中意喎， 系嘛？系、哦、我哋嗰日睇完之后，大家好赤啊嘛， 系啊， 系啊，唔系系嘅，咁同埋咧。今次咧，我又有即系你讲话即系同啲屋企人啊嗰种感觉，我觉得今次老可翻嚟，我个感觉都好唔同， 系嘛？ 即系见得你特别多啦，因为要做节目噶，第一啦，第二就系、是、啊，又真系我嗱，其实我已经唔系第一次喺空气当中讲啦，老可翻嚟啦。即系我，你虽然觉得我但系好虚，唔系我快啲买机票啦！我有讲过好多次噶，即系我唔系虚伪嘅。但啊，我觉得今次见到何亨喺我面前做节目，其实是一件好开心嘅事。只有我哋呢啲过中人先至明白啊！ 我好中意我哋新闻部嘅同事嗰下笑容， 系咪 啊？好顺利讲真嘅， 认得你？咦？喺商台见到你咁样，我哋识咗几十年噶啦，你啲渔业嚟， 走唔出广播度啊！ 系啊，又系我哋呢几个仲你如果梁丽勤出嚟仲惊啊！ 系哦， 仲有飞哥喺出边，系啊，呢啲唉，呢单嘢渔业 缘分嘅嘢， 唉，讲又系我哋呢几个， 十万八千里。 咁啊，下个星期就连线再同你倾咯，系咪真系？系。一个月要搞翻个嗰啲连线咯，得唔得啊？佢个网络啊，有冇 delay 啊？ 到时咪知咯。 拜拜。